Thank you.

继续收听魅力演奏厅，请欣赏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理查施特劳斯的《堂吉诃德》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